第四课，您贵姓？一，句子。 十三，我叫玛丽。 十四，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 十五，您贵姓？ 十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十七，他姓什么？ 十八，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我叫玛丽，你姓什么？ 我姓王，我叫王兰。 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 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 二，老师，您贵姓？我姓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大卫。他姓什么？ 他姓王。 他是老师吗？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我认识你。 二，他是老师吗？ 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 扩展。 我不认识那个人，他叫什么？ 他叫玛丽。 他是美国人吗？ 是，他是美国人。四，生词。叫。认识。高兴。贵姓。什么。名字。姓。是，学生，那，个，这，人，大夫，留学生，朋友，专名，美国。六，练习。三，听后复述。 我认识王英，他是学生，认识他我很高兴。他爸爸是大夫，妈妈是老师，他们身体都很好，工作也很忙。他妹妹也是学生，他不太忙。 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变音。 飘扬。表扬，懂了，通了，消息，焦急，鼓掌，裤长，少吃，小吃。 二，变调。北方，北房，分量，分粮。买花，卖花，打人，大人，劳动，劳动，容易，容易。三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一声加第一声。 飞机，参加，发声。交通，秋天，春天，星期，应该，抽烟，关心。